攻读《列王纪上》终点犹大以色列两国史第十二章。勒哈贝罕去了舍根，因为全以色列集合在舍根，要立他为王。乃巴特的儿子亚洛贝罕为躲避撒罗满王，曾逃往埃及，现在听说撒罗满已死，便从埃及回来了。有人派人请了他回来，他便和以色列全会众前来，对勒哈贝罕说，你的父亲使我们的负担繁重，现在你得减轻你父亲加给我们的苦役和重恶，我们才肯服侍你。他回答他们说，你们暂时回去，三天以后再来见我。人民就都走了。勒哈贝罕便同那些在他父亲撒罗满生时做臣仆的老年人商议说，依你们的意见，我该怎样答复这些民众？他们回答说，如果你今天愿意做着民众的仆人服侍他们，答应他们，对他们说好话，他们必会常常服侍你。但是君王竟拒绝了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，反而去同那些与他一起长大、势力在他面前的少年商议，问他们说，这些人民对我说，请你将你父亲加于我们的重恶减轻些，依你们的意见，我该怎样答复他们？这些与他一起长大的少年人答说，这些人民对你说，你父亲使我们负担繁重，请你给我们减轻些。你要回答他们，对他们这样说，我的小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，我父亲曾加重了你们的负担，我更要加重你们的负担。我父亲用皮鞭责打你们，我却要用铁刺鞭责打你们。亚洛贝罕和全体人民照君王所说，你们第三天再来见我的话，第三天就来见勒哈贝罕。君王严厉答复了人民，抛弃了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，却依照少年人的主张对民众说，我的父亲加重了你们的负担，我更要加重。我父亲用皮鞭责打你们，我反要用铁刺鞭责打你们。君王始终不肯听从民众，这一转变原是出于上主，为实现他自己的话，就是上主借使罗人阿西亚对乃巴特的儿子亚洛贝罕所说的话。全以色列人见君王不肯依从他们，并回复君王说，我们与达卫有什么分子？我们与叶瑟的儿子毫无关系。以色列，回到你的帐幕去吧。达卫呀，现在你只顾你的本家吧。以色列人于是都回了自己的帐幕，只有那些住在犹大城市的以色列子民仍属勒哈贝罕统治。勒哈贝罕王派遣监管劳役的阿多兰去见以色列，以色列人却用石头将他砸死。勒哈贝罕急忙上车逃回了耶路撒冷，这样以色列便与达卫家分离了，直到现在。那时全以色列人听说亚洛贝罕已经回来，便派人邀请他前来赴会，立他为王，统治全以色列。从此跟随达卫家的只有犹大支派。勒哈贝罕一回到耶路撒冷，即可召集犹大全家和本雅明支派所有十八万善战的精兵，要去攻打以色列家，想把王国夺回，再归属撒罗满的儿子勒哈贝罕。但是天主有话传于天主的人舍玛雅说，你去告诉撒罗满的儿子犹大王勒哈贝罕，犹大全家和本雅明以及其余的人民说， 上主这样说，你们不要前去攻打你们的兄弟以色列人，你们各自回家去吧，因为这事原出于我。他们便听从了上主的话，依照上主的话回去了。亚洛贝罕在厄弗拉因山地修筑了舍根，住在那里，后又从那里出来修筑了培努尔。亚洛贝罕心中思量，这王国迟早要归于达卫王室，如果这人民上耶路撒冷，在上主殿内献祭，他们的心难免不归向他们的主上犹大王勒哈贝罕，把我打死，再归属于犹大王勒哈贝罕。因此亚洛贝罕王拿定了主意，制造了两只金牛犊，对人民说，你们不需要再上耶路撒冷去了，以色列，看，这就是领你们由埃及地上来的天主。他将一只供在贝特尔，一只供在丹，这是以色列陷于罪恶，因为民众竟远至丹去敬拜另一只。亚洛贝罕又在高丘建立了神殿，将不属于列位子孙的平民立为司祭，规定8月15日举行庆节，像在犹大所举行的庆节一样，亲自上坛献祭。他也如此在贝特尔向他所制造的牛犊献了祭，并在贝特尔为他建造的高丘神坛委派了司祭。在他随意选定的8月15日，他亲自上了他在贝特尔所住的祭坛，为以色列子民举行庆节，上坛焚香献祭。